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冬奥组委从昨天起到12月31号面向全球公开征集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创意文案，来听报道。 本次开幕式创意文案征集的总体要求是要体现北京冬奥会愿景和奥林匹克精神，表现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传承发展，展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树立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良好大国形象。应征文案要有四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要有应征人的介绍，资质啊，所从事的经历啊，不超过1000字。第二部分呢，创意文案部分，文字不超过5000字，既可以包括我们整个开幕式所必须的13个仪式环节以及文艺表演的全过程，也可以只针对其中的某一个环节。第三部分呢，是我们的文案的实现途径，通过哪些技术手段，通过多少经费预算来实现，不超过2000字。第四部分，授权书和承诺函。 在祭奠近几届奥运会冬奥会开幕式，特别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本次创意方案采取面向全球公开征集。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部长赵卫提醒，所有应征文案总字数不超过8000字，要以文字形式提交，降低应征人创意制作成本，节省费用投入。 2008年的时候呢，接收图片、视频，很多公司都做了很大型的装置模型，斥巨资来参加这个开幕式的投标的。那这次呢，我们做了一个调整，既符合节俭保养的要求，也符合国教会提的新规范2021城节俭保养理念，是会从头到尾的贯彻这个。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波兰钢琴大师克里斯蒂安·齐默尔曼今晚将首度亮相北京舞台。大师将与世界著名指挥家埃萨佩卡萨洛宁执棒的英国爱乐乐团联袂登台，在保利卷为乐迷献上包括拉威尔、伯恩斯坦、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大型原创交响清唱剧《补天》今晚在国家大剧院首演。这部剧通过补天的故事，歌颂了仁厚、善良、勤劳、刚毅、忠诚的民族美德，也包含了对讲天理、行天道的传统伦理学的反思。北京京剧院京剧大宅门近日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进行了2场公益惠民演出，这是继国家大剧院2018台湖音乐周之后，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为广大观众带来的又一次高品质的高雅艺术体验，这是城市副中心引进优质剧目的一次积极尝试。电视剧《正阳门下小女人》今晚在北京卫视开播。这部剧由刘嘉诚执导，蒋雯丽、倪大红、田海荣、乔大伟领衔主演，从女性视角切入，在公私合营、改革开放等历史浪潮当中谱写了一曲创业之歌。电视连续剧《六尺巷新故事》昨天在北京举办新剧发布会，导演吴军、制片人兼主演杨波及白雪、田承仁等主创悉数出席。这部剧根据六尺巷历史典故改编而成，以新时代桐城人的故事为主线，展现了新时代桐城人的精神追求和使命担当，将于明年1月拍摄完成。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有戏。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云淡水的工资要装款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大家好，我是季彤。今天来给米夏提问。 米夏干嘛去了呢？ 那我哪知道 啊。米夏参加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活动去了。 哎，对， 是 我以往老是在这个点会给赵亮啊或者张帆啊提班啊，这个给米夏提班好像还是第一次吧。 是， 但是跟香露合作不是第一次啊。 对， 在其他的节目当中也曾经合作过，所以我这心里特踏实。不知道你踏实不踏实？ 凡事总有第一次嘛。 害怕吗？ 你说这个工作创业是不是也是这样？ 对，就是你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是吧？你也不知道下一秒钟我会说什么。 不会的，我会把住闸的。 要说这个什么工作呀创意啊，那你现在应该是大专家了，对吧？你还有其他的节目是专门就是给人家什么？ 我又不是创业者，我算什么专家？ 你不是给人你讲那工作的事儿吗？ 啊，那是讲啊， 哦， 自己没有真金白银的放里面去参与于创业。 你没试创建一个什么介绍公司的介绍工作的这个公司啊？ 那 啊 这边的人事部门就该找我了。 首先这个说明了一点啊，创业你不能兼着。就这兼职创业这个好像不太合适， 哎， 对吧？ 季彤说了这么多，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周六上周六预告的这周呢，创业时代这部电视剧啊，在浙江卫视和东方卫视同时开播了。 哎， 最近我们俩也是一直在看这个戏。那么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就和大家来说说创业时代以及创业这回事儿。 哎，对，这香露说一直在看这个戏啊，他说的应该是实话啊。这话用在我身上呢有点亏心啊。 为什么呢？ 说实在的，我看了半集 啊， 但是后边真的就看不下去了， 就吐了。 哎，没那么严重的生理反应，但是我就是真的是看不下去，因为我老觉得他演的不真实，就是太夸张了。 这戏啊， 而且他又没有一个就是让你能信服的东西出现。可以说你比如说一个好的剧啊，有可能第一眼你一看啊，几十秒钟之内他就把你抓住了，对吧？他就你就觉得哎，就是这么回事儿。对了。 嗯， 就接着看下去了。 我们先说说演员，演员有黄轩， 黄轩是好演员。 周一围， 哎，那周一围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好演员。 后面就不说了吧。 啊， 还有杨颖， 就是 Angelababy 啊， 那美女是吧？你要说这单个这些演员拿出来，就包括演他那个。就是那个 都能带来流量。 那个小弟，那个戴着眼镜的那个小伙子， 工程师， 那个工程师，他也在好多剧里边都演过，像什么那个《欢乐颂》啊，这个好多其他的剧里边他也演的什么那个，就是那个胡歌他们演的那古装的那个为那个 也萌宠角色的吧？ 不是，他演那小王爷 啊， 和刘涛他们一块合作是吧？那个叫什么？这个《琅琊榜》里边。也演过，那演员也是非常优秀的，包括那个女孩哈，也挺漂亮，也有戏，但是这些很强的演员在这个剧里头，他怎么就 就没法看，就让人觉得就是特别的，就是把他们的都给耽误了。那个、 这戏啊，总共六十集，现在播了七集了， 是吧？ 但是呢，吐槽的量。有人说已经超过一整集的吐槽的量了，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戏的槽点。 好， 其实刚才啊，季彤说的呢是演员还行，但是演员其实也是很多人吐槽的点，主要是这个女主角纳兰的扮演者杨颖的演技。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说啊，这么多人在一起为什么不好看呢？就是这编剧有点离谱。 我觉得不是有点离谱，是他就是你感觉看着他就没有这方面的生活。 在这个戏里面啊，周一围演的这个罗维啊，他原来是一个外企互联网公司的员工，在这个戏里面呢，他一个月是挣两三万，是吧？然后呢，他自己试图做一个内部创新，他想做一个手机端的软件，因为他们整个戏的这个年代啊，还是比较早的，不 是 现在。 就是互联网发展应该算在早期。 我们推算这里面在玩植物大战僵尸。 植物大战僵尸那并不是特别晚了，那是2010年左右。 没错，哎，在这个年代啊，手机的这种软件还不多嘛。他自己呢弄了一个通过手机客户端接发邮件的这么一个新业务，结果被老板骂他是不务正业。 这新鲜吗？这个会吗？在那个时候还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所以很多人吐槽嘛，就是一个员工又在一个外企这样的环境里面。应该是一个很开放的， 是吧？就是他这个创业时代的这个设定啊，已经我觉得他应该设定在这是到了这个移动互联时代的创业了。 对， 如果真的你如果说这个互联网创业的这个初期你推的话，还应该再往前再推十年以上的时间，因为我们确实经历了那个年代，在1998年左右，我们是做了一个互联网的这个相关的节目，那个时候我们接触的这个互联网企业呢，它叫做瀛海微，这个名字可能现在像比如像你这个年纪的朋友可能都不太会知道这个瀛海微这个名字。这个瀛海微是干什么用的呢？ 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 啊？那你知道啊？你也 我是98年开始接触互联网 啊。那你也是 那时候在邮电局上网。 对， 八块钱一小时。 是是是，那个八块钱一小时还算便宜的啊。然后那会儿国贸那儿有一个网吧，那个上网那个是大概是30块钱一个小时。所以呢这个时代就是什么呢，那个接入服务，瀛海微就是做接入服务的。 这不管怎么说哈，就是你说他这个戏里面安排一个有想法的年轻人， 对， 提出了一个创意， 对， 结果被老板骂不务正业。 这个在这种网络公司里边 是不可能出现的， 不可思议这种。因为你知道他们的工作是什么状态吗？就是头脑风暴。 而且这个外企互联网公司竟然是穿着西服上下班的， 哎，这个也是 你见过吗？ 也是他这个编剧的，我想他是从那个传统意义上的他所看到的一些影视剧里表现的那种所谓公司白领那种正式的那个形态来的，但是他真的忽略了，就是在这类的网络创业的公司里边是特别主张解放个性的。那些那个，你别看那些软件工程师啊，号称码农的那些人，他们可奔放了。他们可追求个性了， 是吧？看到这儿就很多人出戏。再说这个杨颖，他演的这个角色是一个著名的投资公司里面的一个所谓投资经理吧，就是属于看项目的那一类，他不属于最终定夺投多少钱的那一类、啊、 对对对。 那么反正很多人也质疑他这个演技吧、演这种角色还是有点出戏。我们来听一下啊，他们和同事开会的录音片段。 好， 我觉得移动互联网最有戏。 具体说说。 随着智能手机越来越普及，本土的移动互联网软件开发应该会大有作为。 投资移动互联网的软件，一个小小的 APP 怎么实现价值？前几年我们的游戏业投资都做砸了。 前几年我们投的都是大型的电脑终端游戏，这一块我们起步本来就慢，人才资源也不够，版权保护也不行。像暴雪这种强有力的游戏公司进来之后，本土的游戏业基本就没有生存空间了。 那小互联网游戏更不行，手机的操控性和体验根本和大型游戏没法比，三天就不玩。 马挺，你敢说你现在不玩植物大战僵尸了吗？我认为国内的互联网已经度过了野蛮生长的时期，继续投资传统互联网是不明智的，而移动互联网正是一块还没有开垦的处女地，是一座真正的金矿。 这话现在看起来是对的，但是在当时，因为这个戏就没有交代什么时候 的 年代， 就是刚才你一说这个《植物大战僵尸》，它可能是一个年代的， 大家在猜嘛，到底是什么时候的戏？ 但是你听他的这个台词里边，他说：“你现在难道不玩《植物大战僵尸》了吗？” 对， 那就说明他是在《植物大战僵尸》最热火的这个年代之后了，因为最开始《植物大战僵尸》是出现在这个咱们的这个台式机的平台上的，是没有在移动终端上出现的。 这个系统非常有发言。 哎，对， 经常玩。 我也不是经常玩，那个时候就是你在办公室里很少有谁的电脑里没有《植物大战僵尸》的，对吧？所以它这个年代还应该再往后推，那就是说不一定是2010年之前，就是还要往后。 就一个戏让大家猜就没劲了，是不是？ 哎、但是他这里边槽点其实我觉得倒不是，其实他说的这几句话没毛病，对吧？就传统互联网那个创业的那个高峰实际上已经过去了，就他这个年代，那么他把创业的这个对象这个眼光瞄准了移动互联网，这是对的，这个创业他这个表达没有表述没有问题。但是好像在那个里边，这些号称要在手机端上去移动互联创业的人，好像没有谁的那个手机是特别在这个年代流行的那个。 这个戏里面并没有展示他们用的什么手机。 哎，对，就是你在那个年代，它最流行的型号是什么？你总不能现在拿着 iPhone 8，对吧？让他们那个年代流行的那个手机型号是什么？在那个型号上会有什么样的 APP 出现？这个东西其实你要不交代清楚了的话，你对于这个戏来讲，它就是个硬伤。 其实一个戏啊，它如果有怀旧的元素的话，一定要让大家有代入感，有认同感。哎，我们家也用的那款这个暖水壶是吧？哎呀，那个电视机我们家也用过。 就是你创建这个创业的这个基础，它是它的基础。你知道，1998年我买了我第一部手机，那还是那种那个就是蓝屏，那就在当时就已经很好了。过去都是黑白屏，对吧？ 你看1998年季彤的收入有多高？ 没有， 都买手机了。 是你难道没有吗？啊、哦，那会儿你还小呢。所以它能够做到一个蓝屏，那就让这个屏幕的颜色稍微有了一些改变。但是呢，那会儿的手机能干什么呢？发短信。那会儿手机一个最重要的这个功能就是发短信、打电话。哎，这个然后上了闹钟，能玩什么游戏呢？贪吃蛇。 我们今天呢是跟大家来说说《创业时代》这部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也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如果您要看跟创业题材有关的戏，您希望从里面看到什么呢？这里是四点游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4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这里是四点有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大家也可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来互动啊，聊一聊如果您看电视剧里面有创业的镜头和情节，您希望看到什么。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大家吐槽比较多的这个女主角杨颖的这个演技。就是她在这里面演的是一个投资经理，但是感觉那个气场和那个范儿哈、驾驭不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在于演员本身，就是这当然了，说 baby 的演技 大家有目共睹啊，他在哪个戏里演技可能都没有被特别的表扬过啊，就包括他的古装剧里边的，也就是最典型的，就是好多人都说他嘛，就会瞪着两个大眼睛，就是眼睛大，然后其他 还有皱着眉头， 哎， 这个戏里增加了一个 什么喜怒哀乐呀，这个表情啊，说反正就是他就那样。但是我觉得作为这个导演和编剧来讲，是吧？你在选择演员的时候，你为什么要选他？ 哎，看到这个戏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刘涛。 哎， 我觉得这种角色很职业范儿，很冷静的。 刘涛大概演的也是这么一个角色，所以我们就觉得有代入感，就他就是，你认为他就对，但是贝贝这个你就觉得不对， 就这种干练啊，他应该是，不能说骨子里的，但是至少让你感觉到这是一个事业型的， 他有一个气质在里边，真的是有一个气质， 不能够太优柔寡断。但这个戏里面还安排了一段感情戏啊，这个感情戏就很那个了，就一个富商的儿子啊，花天酒地，但是呢，跟他是在国外留学的同学认识了， 吃喝玩乐到处打架，然后去就是不择手段的去追求他啊，那是一个反派啊，好像那个黄轩的那个策划案也落在他手里，就被他盗版了，对吧？ 对，这种感情戏在里面呢，也有一点不伦不类的感觉啊， 但是好像那个这个女主角对他是没有什么感情的，拒绝他的一直。 总之啊，就是看这个感情戏也没有打动我们，看这个创业的戏呢也没有让我们有共鸣或者是热血沸腾。 哎， 但是其实我们能感觉到这个戏还是有一些想和一些著名的产品有贴合的，比如说他们的宣传也是扣了微信的诞生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帽子。 这个大概的这个，因为它里边研发的那个东西嘛，就是能够通过语音来怎么着互相交流的这样的一个软件，对吧？ 实际上这个软件呢的原型是香港的一个叫做郭炳新创意的，叫 当年是 语音盒子嘛 ，TalkBox， 对。对就是当年是他的一个创意出来以后，但是这个好像没有流行起来，就后来就是说白了，实际上就是最后他淹没了。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那个周一围创办的那个公司做一个软件叫狐游嘛， 这个 Foxmail 可是有的， 就是张小龙原来做个叫 Foxmail， 就是狐狸邮箱的意思。 对， 但是Foxmail 在05年就被腾讯收购了。 哎，他这个年代上反正又错着位呢。 对 吧， 张小龙后来也到了腾讯工作，10年微信才立项。 对。 所以这个在年代上面也有一点混乱。 对。其实不管怎么说吧，他这个里边他是有，而且这个他里边他试图去找到一些原型，引起大家的一种共鸣。但是他这个原型你说不容易让人接受的点在哪儿，不容易让人一下就想起在哪儿，他好多都是业内的，他在业内可能很著名，但是对于普通观众来讲，他 其实普通观众并不在乎， 也不太了解，就是说你至于说那里边谁和谁是怎么回事，这个互联网创业里边有多，那他可能他不关注这方面的，他就不会了解的特别深。 我看了好几集这个戏啊，我听到最多就是乔布斯啊，这个黄轩演的这个角色， 他在不停的讲乔布斯怎么样，乔布斯怎么样， 包括他们的这种创意想法，就是那个语音交流啊的想法，就是好像微信一样啊。他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的呢？是西藏旅行的时候，他想和这个杨颖扮演的这个纳兰发信息，语音交流。还有呢，就开车的时候发短信，差点把警察撞了。这么一个想法。 对 啊， 其实这个他也是有这个有点这个，就是他产生的，他试图找到一个依据啊，我为什么要创建这个东西？ 我们来听一下戏里面啊，它的这个产品叫魔晶的来源。 我有一个想法，做一款语音软件，就是说你想跟别人说话，不用发短信，只用按着手机上的一个键说出你想说的，通过互联网直接传给对方，这样对方不仅能听到你说的话，还能够感受到你的心情，你周围的环境，你是开心呢还是愤怒呢？ 我今天你是不是死了？我今天你是不是死了？我今天你是不是死了？ 是不知所措呢还是委婉呢？ 你让我录音我都不知道能说些什么。 还是充满着爱意呢？ 死亡谷可全都是悬崖和弯道，很容易就掉下去了，我不希望你消失。 我明白了，老大这是在西藏谈恋爱，想找人跟他说说话。 我真的觉得听一个人说话非常的重要。 到底是听啊还是说呀？你打电话不也就是这俩功能吗？ 当然不一样了，打 打电话你得立即做出反应，对吧？多直白呀！如果用语音软件，你有充分的时间去思考和整理你要说的话， 就跟电话的留言功能差不多。 哎，有点像，但还是不一样。我们可以频繁的相互留言。还有，现在的人喜欢一边开车一边发短信，对吧？我上次因为发短信差点撞到一警察。如果有了语音软件，你不用眼睛死盯着键盘打字了，你可以完全把你的双手和你的眼睛从键盘里解放出来。 哇，听着好让人振奋呐、啊！ 其实他说的都没毛病， 说的没毛病， 没错。而且事实当中，我们使用的东西也就是这样。 但是，是不是有点太简单了？就是这种想法跟实际创业当中的一样吗？ 不，它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翻回头来去看这个东西， 就是真实的创业不是这么想的。 对，就是真实的那个过程，它没有这么就是简单的一想一冲动就有了。真正的那种头脑风暴，它是怎么说呢，就是根据大量的市场调查和这个收集的这种反馈的信息，才能最终得出一个结论来。 当然我们希望这个戏后面会有一些反思啊，但是前面我们看到这个创业者的形象呢，确实是太幼稚了。 对， 你比如说随便一个想法就要骗人家2000万的美金融资，是吧？动不动就乔布斯是偶像，包括创造离婚了，家底赔光了。 对， 然后去西藏旅行了。 就是有些东西啊，它还没到它该出来的时候它就出来了。你知道这个毛病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它已经是这个已经是后创业时代了。就是这个过程他早就了解了，这个东西怎么出来的，他后来怎么样了就都知道了，所以一股脑就都给推出来了，就想在这个很短暂的这个剧集里边就把它都表现出来。 对，他是用一个所谓的过来人的方式来写当年， 但是实际上这个过程这个摸索它是好长时间好多的这种反复在里边。 对，你比如说咱们最早用微信是为什么呀？ 最早哪有微信啊，对吧？最早没有微信啊，最早只有 QQ 啊，对吧？QQ 上它实现了一系列的小功能，比如说能传输个文件呀、甚至能传点语音呐、是吧？能发个图像啊，甚至能发个小视频呢、 就一开始并没有想到它这样。 哎，后来你发现你要想把 QQ 装到手机上，毛病就装不上，大，然后那个程序不好运行，然后就想能不能把它简化一点啊，能不能让它更直白一点啊，能不能交流起来更方便一点啊，它就逐渐一点一点的由一个群体的技术人员一个技术群体在不断的摸索一点一点研发出来。 为什么这个编剧这样编不靠谱呢？就是因为他是用现在人的想法去复原、其实很多创业项目他最后的样子和他当年的样子完全不一样。 对， 好了，那这个槽还没吐完，已经播了6-7集了，我们可能要吐出60集的槽来，不知道以后还安不安排我们在这吐啊？ 反正人家还播着呢，对吧？ 好，那么其实我们身边呢也都有真实的创业者的情况，创业者呢也有幼稚的时候，也有冲动的时候，也有呢就孤注一掷的时候，这些都有。但是我们希望的是这些情感能够在电视剧当中播出来之后能够打动我们，幼稚也可以打动我们，因为那都是我们真实的过往，对吧？也有我们自己的影子。 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子？ 我也创业吧。 好吧 我给你原始股，要不要？ 我得考虑考虑。 你投了300万，我给你1%。好，那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北京电台守正创新，因势而变。这里有独具北京风格的广告产品，这里有推动北京消费升级的庞大用户群体，这里更有不止余生的市场回报。选择北京电台，赢得北京市场。北京范儿朝我听，2019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11月2日，不负期待。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参与报名。 脑洞大开的环保 岛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缝里的车辙它滴了到哪儿，再饮几杯桂花酒，此醉非醉爱销魂。长长鸽子飞仙，一板一眼煞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金秋旅行季自驾最 happy， 有事找元宝，安全才放心。 元宝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定损、理赔、维修一条龙，给你一享尽快好生活。 4001234567。 好的，各位朋友，下面呢，我们来关心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高速路车多的路段呢，有这样一些：京新高速的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桥的出京方向，以及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进京方向，三元桥到北高的出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的出京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请司机朋友上路的时候注意选择您的行车路线。北京文艺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撞款撞，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4点有戏，我是香露。 大家好，我是季彤。 我们俩今天继续开足火力吐槽。 就是这个创业时代这个剧啊，可以说它的我觉得创作初衷应该是很好的，就是反映那个年轻人创业的那种精神，而且呢就是说在这里边就是有这个励志的这种想法吧，一个励志剧。但是就是它为什么说让人觉得就槽点太多啊，看不下去，主要是它把这个事儿写的太简单了。就是实际上在这个时代去创业，你作为一个个人的力量，那是非常非常渺小、非常单薄的。你但凡你看看这些成功的这些，就包括他影射的这些东西，他都不是一个个人奋斗的结果，而是团队的一个结晶。 你说啊，咱们身边谁没几个创业的朋友？或者是说谁没几个做生意的朋友啊？ 他都是一种什么状态？全都是成功的吗？也不一定，也有可能他一直都在创业，他就从来没停下过，但是他一直也没有说能够这个就有多巨大的发展，什么上几亿几十亿的资产，但是他一直在这个路上走的，他也挺快乐，就是他也挺充实，其实这也可以啊。我有一大哥 从我认识那天起，他就在创业。 嗯， 而且我还说这个，咱们说一点私下的话吧。哎，这其中我也参与过一段时间，就是有的时候你回忆起来， 也不是私下了， 就觉得那个时候很幼稚啊。因为一共有三个人租了一个办公室啊，然后呢，这个说，哎呀，就光我们三个人不行啊，我们得再找一个秘书哈、啊。哎，然后就招了一个小女生啊，这个秘书，然后见到我们三个人都叫张总、刘总、王总。哎，这个我们你想，嗨、哎，这怎么就成了总了呢？ 嗯， 就说。就是这种简单的那个创业的那个时代确实有过，但是呢一般都很难做大，最后不了了之，非常非常多。这大哥现在在干什么呢？这大哥现在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的推广这个牡丹花种植， 嗯， 油用牡丹啊，然后种大片的种植以后，把那个籽儿打下来去榨这个牡丹籽油，然后特别好的，也可以食用，也可以化妆。那么你说他成功了没有？他特别辛苦的还在奔波当中，快50岁的人了。那你说他没成功吗？他一直走在这条路上，他干过文化公司，干过广告公司，他一直也没发大财，也没成大老板，但是他也生活过来了。而且他现在你看他朋友圈里老发那个盛开的牡丹花那个地，他非常快乐。我觉得其实这人生就充实了，可以了，这是一种创业的人生。 在这个戏里面啊，一开始这个周一围演的这个角色呢，产品都没上线啊，就开始给员工洗脑， 是吧？ 我们要融资， 哎， 我们要上线，你们都有原始股啊。 对呀， 啊， 这个想法，这都是就在当时真正创业的时候 就会笑了。 哎，你要就这么想的话，那你注定你是一个失败者， 是吧？就是你可以把这种幼稚也好，草台班子的那种初创的模型也好展现出来，但是呢不能过了，不能太简单了。 是这样，就是说你别说这种个人创业了， 嗯， 就是那种有基础的，有很大的这个家底儿起家的创业。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一个大单位的一个这个领导，他下定决心，单位拿出几百万上千万的资金来创业，创建一个公司。当时他讲过这个话，哎，朋友，这个咱们的这个员工将来我们上市，嗯，啊，这个 那是有钱 的原始股，他拿着几千万的资产在创业呀。但是当他真的把这个公司注册下来成立起来， 就不这么说了， 去跟人家一咨询说我们要纳斯达克，我们要上市，我们然后那个人家专业的那个会计师事务所的那个搞融资上市的人就乐了，说你这个离上市还有108000里，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就是你不是说我有公司了，有钱了，有员工了，有项目了，我干了活了，然后我就能上市了，这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所以这个编剧的水平还是要和我们观众的这个阅历啊、知识啊， 对， 同步提升啊。这个戏呢，要在2年前这么演，可能还能骗一些。 二年前。恐怕他又写不出来这个这么大规模的创业的这个气魄了。 你看，更糟糕的就是这里面啊都不惜犯罪了啊，安排了这么一个角色，就是为了去了解刚才说的杨颖扮演的那个投资经理的经历爱好啊，然后呢让他们的工程师黑了人家的电脑，非法窃取个人信息，这个呢也写在这种创业经历里面了 啊， 这个有点走歪了，是吧？来听一下啊，听一下。 你的简历写的有点问题吧？ 没问题啊。 前年你在互联网上偷东西，在里边住过3个月，这你可没写啊。 这段讲的就是周一围演的这个角色啊，威逼利诱软件工程师，让他去黑人家的电脑。 这个周一围在这个里边好像有点一正一邪的那种，啊， 一开始还是一个很仗义的， 哎， 很讲义气的， 后边 也有这个想法的一个年轻人， 是吧？后边会慢慢的发展成反派嘛， 后面估计会安排他和兄弟之间的恩怨情仇吧， 哎，对，反正现在最明显的就是头几集里边的反派就是那个富二代花花公子，是吧？哎，这个他是 我估计那是个过客， 哎，对， 我估计啊， 这个黄轩的那个创意被他窃取了，这个然后可能他现在是初期的一个这个对立面。 咱们俩这么一说，是不是大家都不看了？ 嗨， 最近啊，播了七集的《创业时代》在豆瓣上呢，有5000多人参与评分，分值大概是在3.8分左右。 哎，这事儿就别提了，就说明大家可能跟咱们都一样的感觉。 最近呢，还是有很多创业题材的电视剧的，比如说湖南卫视的《迟到的那些年》，这是黄晓明、樱桃和秦海璐演的。 我看有评价说黄教主这回选对角色了 啊， 可能针对的是那个《琅琊榜二》里边他被诟病的那种这个定位那个表演啊。 但我觉得有秦海璐我也放心了，樱桃也演技一直还在线，他原来演过那个温州 哎 一家人吧， 对对， 他那个其实就是一个创业的。 对， 其实咱们以前拍那种做小买卖的这种创业、啊、 哎， 为了糊口啊这种创业啊， 还是有的， 还是比较成功的。那这个戏讲的是铁道兵复员之后的创业故事、还有呢就是马上要播的今天晚上北京卫视播的正阳门下小女人。 哦，这是讲的也是这个小买卖的创业、 这个里面有一个重量级的演员， 谁？ 那蒋雯丽。 哦， 讲的是一个他开餐饮但做餐饮的故事、 对，这个也是改革开放40年当中下海做餐饮的人可是也是很多的。 这个值得一看，可能我们马上就要播到这个频道了，播到北京卫视了啊。这是说的最近的这个创业题材啊，还是比较多。 另外有朱亚文和兼任姿、韩雨勤、李佳航， 郑元畅他们演的这个中国合伙人。 这个和那个电影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这讲的是大学生创业的故事。我们曾经也说过几次。 你看有好多角度，对吧？你看这个不同的这些剧哈、它针对的都是不同的角度。你选择这个角度不是不可以。 我们综合一下，就是现在大家诟病的这些创业题材戏啊，要么就是像季彤所说的，把人物想的过于简单， 对， 把创业理解的过于简单，情节安排的过于简单， 就是其实在这个行业里创业它不是这个样子。 他们想打造一个接地气的，但是呢表现出来的却往往不如刚才我所说的做点小买卖啊这种，细节很丰富的， 但是 一对白很这个真实的这种电视剧。 我觉得互联网创业里好多题材啊，是吧？你最起码你要不然你去采访小黄车，是吧？他那个 OFO 的出现，是不是那个都是一个很有故事、很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3Q 大战》有没有人拍？ 哎 啊，这拍出来是不是很精彩呢？ 对，就是里边其实它还是有很多很多故事的。 对，当然啊。这个互联网创业啊、你看现在很多头部啊他们都控股，或直接间接的控股了这些视频网站，所以你说谁好说谁不好。 所以这也是很奇怪啊，你像张朝阳老师那么喜欢，是吧，上电视，他为什么自己没想办法开发一个这个剧出来呢？讲讲当年创业的故事哈、你说起来这就一倒退就是20年前了，是吧？当时张朝阳老师刚从美国回来啊，他就带着一个创意，他实际上他回来以后他收购了一个个人网站，这个搜狐的前身是一个小伙子创建的个人网站，特别帅的一个小孩，那个孩子我也见到，张朝阳老师和他一起来，那孩子他操作电脑，那个笔记本电脑，那个操作键盘的速度就像就是雨打芭蕉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那种，当然我们都看 就跟弹钢琴一样， 对，那么 朗朗的水平， 对，所以你看张朝阳啊，搜狐啊，那么大的， 你说那么多没有用。 他最初抓到的这一个点，就这么很小。 我跟你讲啊，现在还不拍自己的自传影视剧的话，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搜狐是什么了。 所以人家上市了，对吧？他是一个很缓慢的、很长的过程。 就是你现在问这个90后或00后，你知道搜狗还知道搜狐啊？ 都知道。 好，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还要吐个槽。今天呢就进的 是 吐槽了，金鹰奖颁奖典礼， 所以米夏就不愿意参加了，是吗？ 这个活都让我来扛，是吧？ 金鹰奖昨天晚上吧。 哎呀，这个是第29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2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颁奖晚会。 同一时段揭晓 啊。 那么李易峰还有迪丽热巴， 对对对， 同时获得两个奖项，这个还是第一次。 是， 一个是观众喜爱的演员，还有一个是最具人气的演员。也就是说呢，一个是凭演技的，一个是凭人气的，他们俩全都拥有。 刚才我说错了啊，前天晚上应该是，我看那个电视转播了， 上周日落幕的。 对，迪丽热巴这个，当时我看正好热巴出来啊。李易峰，我觉得得奖应该是。我觉得可以啊、这个、 就李易峰呢年过三十也在转型动物世界表现还不错，但是他这次获奖的作品是麻雀。 麻雀啊、这个麻雀其实说吧，说这个剧其实还真的挺不错的。哎，这里边这个表演什么的，你要说达到多高的高度，说像那几大剧，就是前期同期吧，差不多那几大 风筝啊， 哎，什么风筝啊什么那个可能。 所以他打败了柳云龙嘛， 对对对对对， 还有于和伟嘛， 对， 张译嘛， 这个有点就是人气起了更多的作用在。 他还挺谦虚的， 对， 受之有愧。 对， 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位吧。 嗯， 他没有说受之有愧。 迪丽热巴，我觉得应该纯粹是人气。我们认识迪丽热巴更多的是从这个某些综艺节目里边，而不是他的剧里边。 那个他一直在参加很多综艺节目吧？ 对对对。 那么还有呢，就是跟他一直在。角逐的杨紫，也是全程陪跑，一无所获。 哎， 那大家就在想， 说实在，杨紫在《欢乐颂》和《欢乐颂二》里边的表现，应该也是这个可圈可点的，对吧？ 就是很多人说他们俩其实演技没有太大的差别，都不是很稳定 啊。 然后我们来看看获奖的作品是《漂亮的李慧珍》，这个戏是翻拍韩剧的 啊。 那其实原剧的水平。包括口碑也都搜是吧、一般般。那再让他在演这个戏也没有让观众呢就是眼前一亮。此外呢竞争对手有什么，你刚才说的欢乐颂、 欢乐颂 刘涛的，还有樱桃的鸡毛飞上天、以及孙俪的那年花开月正圆呢、这米夏老师最喜欢的电影剧。 对啊，这都是很强大很强大的。 所以很多观众就大跌眼镜啊。 那票是你们投的呀，对吧，人家粉丝多呀，是吧，人气高啊，对吧，那没办法。 不知道大家让您投您会投谁呢？ 这也跟年龄有关吧，你要让我投可能我就投别的了，对吧， 没得投。是不是还有的人想投没得投。那么这次的这个结果呢也是让很多朋友都在想金鹰奖到底是什么奖、是吧、到底应该怎么评，是不是应该反思，否则评了白评大家不认那怎么办。 那而且但是金鹰奖本身它还是一个大众评选， 本身是一个很有名的奖项的。 对 啊这个它这票都是，就刚才我那话说的，票都是你们投的呀，然后出来结果以后你们不买账那又是为什么呢？ 这个你们包含、 对， 太多定义了， 也有可能。 这位朋友互动，他说最早的创业题材影片，我记得小时候看过，叫《年轮》 啊、那个是周礼京，如果没记错的， 我没看过。 而且这个是有先有小说播出的 啊， 然后有的电视剧。 我觉得就是今年播的这个创业题材的戏，让我比较感动的，就是，就在嘴边儿，根据 哪一部？ 知名作家改编的、这小说改编的一个戏、 是你说的是 央视播的， 你说的是陈建斌演的， 不是 好、 他其实讲的是这个知青创业的故事 哦，就是 这是今年播的，我认为目前来看还比较不错的、 想不起名字来。 哎呀，这个我们一直被这个创业时代所绕绕，我想想啊， 因为这一类题材的这个剧啊，它就是它其实挺多的、 张贤亮先生的小说改编的、 叫什么 叫 还没想起来， 我搜一下 好吧。啊，这个咱都说了，就是你虽然说这个、 灵与肉 哦， 啊，灵与肉， 虽然说这部就是咱看着可能吐槽的槽点比较多，但是还有其他的那么多部剧呢。我想想，您还是这个遥控器在您手里哈，或者说这个现在咱们都从这个视频平台上去看了，那你选择的这个余地就多了，您可以去选择其他的对比着来看一看。 我认为《中国合伙人》的那部电影在反映创业题材的电影当中目前还是比较少超越、 那个因为它非常的鲜明，就是你知道它的原型是谁、